你先开经本，第25页第七行啊。我们先将经文念一段啊，对对地方。佛告大王，如见变化，千改不停，物质如灭，业欲灭时，如之身中有不灭也。波斯匿王合掌拜佛：我实不知。佛也，我今是如不生灭性。从这个地方看起，这一段经文呢，是相当有意思啊，希望同学们要细心呢去领会。经是一部大经，而且是有相当深度的经。我们听一遍，就是能够听懂多少就算多少。如果要发心去研究，诸位必须要晓得，要研究经教啊，不能从这一部经下手啊，这是我特别奉劝诸位的啊。如果说有心将来要是专攻楞严，那么现在下手呢，可以说从背诵上呢，倒是一个好办法啊，就是背诵经典啊。如果能够发心，连注解都背呀，那是最好的啊。你要这样背，背个10年20年，也许就有开悟的一天了啊。这个办法虽然是笨，但是给诸位说非常牢靠，只是靠得住啊，能够有这个开悟的一天。那么要想研究呢，一定要从由浅而深，按照顺序来学啊，这个样子才能够收到啊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大臣尤其是了义经，可以说法味是无有穷尽啊，越看是越有味道。多看一遍，那个法味必定是更浓。所以古人一生呢发愿端弘一部经，实在是很有道理，那就是专精，精才能够入得进去，儒才能够通达。虽然一切都通达了，他一生还是弘扬这一门啊，给后学做一个榜样，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啊。在这一段里面，可以说已经明白指出我们人生这个生死大事究竟是什么。所谓迷，是迷这个生死大事啊，所谓悟也是悟这个生死大事。我们从前面世尊给波斯匿王对答上，波斯匿王已经观察到啊变化密矣啊。那么这在唯识里面呢，通通是讲行因之苦 行因之苦啊。给诸位说，连五色戒都免不了啊。我们平常讲三种苦，欲界里面这三种都有，苦苦、坏苦、行苦都有。到色界天呢，色界有坏苦、行苦，苦苦没有了。到了无色界天呢，它连坏苦也没有，但是行苦还是不免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三界通苦啊，啊，通苦是你的时候才有苦，悟的时候就没有苦了。悟的时候不但在无色界里头没有行苦啊，就在欲界里头啊，连苦苦也没有啊。我们要晓得这一段事情，你才晓得佛法自始至终啊，他追求的就是一个觉啊，就是一个悟。不觉不悟啊，没有办法离开苦。而行因之相，经里面常讲刹那九百生灭了，一禅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灭，这是行因的形象。不但我们凡夫粗心大意啊，不能够觉察，连小乘圣者、全教菩萨都没有办法能够觉察到啊，还有行因。那么这是多么微细的功夫啊！解决的方法就是在修定。啊，唯有甚深的定功，你像我们本经，本经里面只说一个问题，就是楞严大定啊，我难所祈求的楞严大定，是称心之定啊。换一句话说，是真如本性里面本来居住的大定，所以叫做性定，不是属于修得的。诸佛如来这个性定的受用现前，我们凡夫有没有？有，不是没有啊。有没有丧失掉了？没有丧失掉。没有丧失掉，为什么我们现在乱成一团、乱糟糟的呢？我们是把这个性定啊迷了，所以我们自己的楞严大定不能现前，不能起作用啊。而在诸佛菩萨眼睛里面看一切众生，人人都在楞严大定中。他看我们是在定中，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我们在定中。凡是见到性的菩萨，都能够见到一切众生通住在大定之中。为什么？性定各位能够要体会到这一点意思，大乘佛法重视定，但是重视在性定上，而不是不重视在修定上啊。为什么呢？修定还是在生灭心里头，依旧是在行因里头，逃不出行因啊。五种受里面叫做舍受啊，你看四禅八定都是舍受啊，身离苦乐，心离忧喜啊，苦乐忧喜都没有，这个身心很安静 这什么情形呢？是野兽啊，四禅八定都是野兽。再说的标准提高一点，摩罗汉所证的天真涅槃呢，也是邪兽啊。摩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还没有转阿赖耶为大边境之，还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么换一句话说，他依旧不出行音的范围。那么这个我们听听就听听啊，实在讲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做不到，这个境界太高太高了。啊，佛法里面有所以有一层年顿根性的人，他一开头啊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修。可是那也是个缘机呀，语言教的根性人不多啊，语言教的根性人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啊。最不相同地方的是，语言教根性人呢，心量大，对人对事都没有界限。能够包容这样的人，这个根性学大乘佛法是方便多了啊。他不执着，他不分别啊，他能够随顺。所以十大愿王里面，这个恒顺众生，那就是圆顿根性人修行啊入手之术。你们看看十大愿王，我这次在南部又讲十大愿王，那么刚好也讲到这一段啊。每一讲一遍一遍的时候，这个体验都不一样。行愿品里面说得清清楚楚，无上菩提是从菩提心来的，菩提心是从大悲心来的，大悲心是从恒顺众生来的。所以说不能顺着一切众生，就不能够有大悲心，没有大悲心就没有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没有无上菩提啊。所以说大乘语言教从哪里学起？要从恒顺众生学起，这一点就相当不容易了啊，也就不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得到啊。可是走这条路呢是捷径，成就的确是快。所以语言正根性的人心量大，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有定力，有智慧，智慧是能够鉴别，定力是如如不动。那么这样的人，他这个发心也是正确，方向也正确，在一生当中可以说没有不开悟的啊，决定会开悟。那么在此地波斯匿王所实现的，这就是渐渐觉悟的一个相啊，知道啊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啊，原来是刹那千流。那么这种情形，我们世间聪明智慧的人呢，也有觉悟。注意啊，读这个，读过欧阳修的《求生赋》。欧阳修在文章里头啊，也有几句话说。那么我们读文章，像这些地方，都应当把它记住。文里面有。所谓 又感起心，这是心与外面境界相感，伤感的事情太多了，万事劳其心啊，许许多多事情啊，劳身，劳心劳身啊。一个人一生的时候身心劳苦，诸位想想，这就是不正常。所以欧阳修说啊，有动乎中啊，必要其筋啊，这就是讲人生之秋啊。下面几句尤其说得好，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啊，在他妄想力量根本办不到的去想他，做不到的要去想去做他，这在佛法上叫妄想。我们所想的一定要想到我们自己能力，我们的环境能不能做得到，超过了我们的能力，超过了我们的环境，你再要去想，那是自己找苦吃啊。所以聪明人晓得自己有多大的福报，做多少事情做得很自在，人家做的事情做很大很大的事业，人家福报大了，我们看到用不着去羡慕啊，用不着去跟他比赛呀，那叫自找苦吃。所以自己必须衡量自己的智慧，衡量自己的福德，我们尽心尽力了，这个功德就是圆满的。欧阳修有觉悟啊，欧阳修也是一个学佛的啊，他是皈依佛教的三宝弟子，所以他的文章里面很多的禅意，很能够化人身形的，这都是我们必须要晓得，我们自己要做。觉悟之后自己才能够选一条正确的方向道路，我们这一生就不至于空过啊。这个波斯匿王，那么他这个觉悟呢，就是代表我们来说的，我们说的经过他这样一番这个分析之后，我们自己一定要觉悟，要明了人生就像过路的客人一样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常住的呀，真正懂这个道理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好争的？ 还有什么好求的？你又能真得个什么？你又能求到什么？假如说你真正能够争得到、求得到，那值得。你这个争求值得，你求不到，你也争不到啊。古大德常说：“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你能够真正觉悟到这个关头了，到这个境界，你自己必然得自在了。身心清净，一尘不染，这才是真正的福报现前。心就定了。可见这个定，这个定是性定，称性之定，不是修来的。你们再不信，你去念念了凡四训。原了凡居士跟云谷大师两个对坐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妄念，云谷大师佩服得不得了，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几个人能够有这么深的定功。了凡居士修过定没有？没有。他说他的功夫从哪来的？本来具足的。为什么呢？他晓得一生都是命定的，还什么求呢？求也求不到。命既然定了，他不求了，所以他这个没有妄念了。所以这个大定的时候是不是修来的？放下就定就现成的了。他就是不与人争，不与于事无求，与人无争，这个大定就现成。行住坐卧都在定中，绝不是说了凡居士跟云谷禅师在那里盘腿面壁的时候三天三夜不打妄想，他放开腿子走些路的又打妄想了，他还是不打妄想。这就是说明一个真正能够相信命运的人，他心也定了。那么凡是心定不下来，他连因果报应都不相信了。他要真正相信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他怎么不得大定呢？所以我讲这个了凡四训，我说原了凡是标准凡夫啊，我们连标准凡夫都不够啊。为什么他说他是标准凡夫呢？他虽然有这个定功，他并没有开悟，他那个受是舍受，不修就得来了。人家要修上他那个功夫，可不是简单的事情。禅宗里面是总得蒲团做破几十个啊，才能够到他那个境界，但是还没有他那个自在。所以他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只要他一回头，他就有了不起的成就。在世间有求必应，没有求不得苦啊。在世的时候有求必应，那么舍报之后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诸位想想，那还不是垂手可得吗？有什么难事的？这是一个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者，是我们的模范啊，是我们的典型。那么诸位要问，这个学佛从哪里学起呢？从了凡居士这个四训学起啊。 那是稳稳当当，非常的牢靠啊。你要用这个东西来做基础啊，好好的学三年，再来去看经，那个境界就不一样了，就不相同了啊。你要不在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上认真打个三年基础，你学三十年的这个大经大论啊，三十年学完了之后啊，可以送两个字给你，不通啊。这么学三十年的这老居士不乏其人呢，啊，从前张陵居士，就是一个榜样啊。啊，张陵居士是皈依虚云老和尚的，在大路上就学佛的，啊，学了一辈子，啊，今天都碰到。他听我讲经的时候，他给我说：“法师，你讲上一句、下一句，我都晓得是什么。”可是他很老实地跟我说，所以我自己可是什么一团糟，乱糟糟的。你叫我上台，我一句讲不出来。哎，你叫我听的时候，我你听得上一句，我就晓得下去。这是什么原因？没有打底子啊！那么在今天，有一些人来问我，啊，我在每一个地方讲经，都有人问我。学佛应该怎么个学法？也有人问我学这个经好不好，学那个论好不好？我都摇头，都叫他们感觉到很失望。可是我说我是真正爱护他。如果要学，要从头学起，才会有成就。讲堂里面讲这些大经大论，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那是大众齐群的，不是为某一个人特别讲的啊。所以大众齐群的，那我们随着听就是了。刚才讲过了，听多少算多少啊。如果单独为你讲的，那就不一样啊。单独教一个人的时候，那不相同啊，绝不会一开头啊采取这个大经。刚才也说过了，如果采取大经的时候，那是研究专宗的方法，必定是叫你背诵，而不是讲解给你听。那么这一部经要能够说把它背出来，大概至少也要半年的功夫。如果要背注解，恐怕得要两年的时间。那么两年会背了，能不能就听讲呢？给诸位说还不能。为什么呢？两年虽然会背了，不熟啊。会背了之后，每一天背一遍，至少还得背三年啊。三年就背上一千遍，会背之后再背上一千遍，那才听讲啊，看注解那不一样。那可以说是在论言会上真正的当机者。那么我们现在又要偷懒，又还要赶快成就，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我在前天呢，看到这个《中国时报》有一个小方块，谈的是什么过去。就是现在这个过去人才的缺乏啊，题目好像是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啊，好像是老师啊传授的时候都要留一手啊，实际上并不是老师要留一手啊，老师是真正想教学生，可是今天的时候在过去界里头。真正好的老师，哪一个不爱惜学生呢？哪一个不想把他的东西传授下去啊？叫 学生们说发扬光大啊。可是今天学生到哪去找去？这是郭俊介这个非常感叹的一段事情啊，好像他这个东西连续看了好几天，我只看到当中一段啊，我还把这一段剪下来了。过去界如此，哪一界里头都是这样的。啊，他谈到现代人这个心理，就是求赶快成就。啊，老师学这东西学了十年二十年，他最好是两个月三个月就成就了。我过去也碰到这个情形。能不能办得到？办不到啊！啊，那么再者是，这个学生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这都是传授当中重大的障碍。啊，那么学生所表现的，叫老师寒心。不像过去啊，过去的老师教过我一天，一生都不忘记啊。念念当中总是要报答老师，啊，总是会顾到照顾老师的。啊，现在这个学生，就有一些的时候这态度不好，啊，东西学去之后，再见到老师如同路人。所以叫做老师的寒心。那么这种现象是不但是在过去界里头啊，诸想想过行过业里头都是这个现象，我们佛法里头也不例外。所以我在南部讲经，这一次讲经我就很不客气的给这些同学们说，佛法之衰，每一个在家弟子都有责任。为什么呢？你们不照顾这些小比丘们啊，不爱护他们啊，供养哪一个法师名气大啊，地位高，他偏偏供养他，锦上添花。初学的小和尚困苦艰难，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不安定，前途没有保障，心里想修学没有机会啊。于是怎么样呢？自自然然走到金灿路走，为什么？为了生活啊。不能怪这些年轻的出家人堕落，不可以怪他们啊。如果我们在家同学说对他们说都能够照顾到啊，使他们这个身心都得到安稳，他一定会向上求学的。哪一个人不肯向上？谁自甘堕落？真正能够说是一切都不计较，一切都不顾虑，发奋苦学的，那又有几个人呢？太少太少啊！受不了苦，受不了环境折磨而退心的，比一比皆是啊！能够在境界里不屈不挠，真正是凤毛麟角啊！所以对于这个年轻肯学的肯向上的一定要照顾。这是佛法 未来的传法之人呢，能够成就一个人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我在这个南部讲经呢，过去没有录音，这一次讲经说有录音带带回来啊。那么将来有时间放给你们大家听听。我们同学啊，一定要牢牢地记住，为众生才是真正的为自己啊！为一些众生，就把这个人我执啊、法我执啊，不求断，自自然然就断掉了。这一种断烦恼、破执障，这个法子妙极了，不像小乘人那么呆板呐、啊！用那些笨办法，三大生起劫还断不干净啊，烦恼所知都断不干净啊，没有圆顿来的痛快。来得干净，所以我们对于世法或者对于出世间法里头还有所贪染，读了这一段经文应该要晓得警惕。那么今天接着讲这一段，佛要指示我们，就在我们身心之中有一样东西是不生不灭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找到了，就要用它做本修因，才能够速成无上道啊。那看看就是我们会不会了。如果诸位是真正找到了啊，经上给诸位念一念，给你讲一讲，也似懂非懂啊，说不懂吧，你也会懂，你马上能说得出，说懂吧，你不懂，为什么呢？你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用的分别，还是打妄想，换一句话说，你还是用的生灭心。真正懂了就会用了，日常生活当中就用这个不生不灭。你什么时候会用不生不灭，给诸位说，你就证得无生法忍了。会用不生灭的心，这个境界就不生不灭，这个是妙极了。那么楞严大定呢，立刻就得到了无量的智慧呀，从这个定中升起。我们同修有这样殊胜的法缘，尤其是我们道场不受任何限制，能有充分的时间给诸位细细来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开悟，希望大家悟入。无论是出家在家，都有资格传持大法。佛陀在世的时候，维摩长者是在家佛，玄奘大师在印度，圣洁居士是在家菩萨。我们民国初年，在家菩萨不比出家菩萨少， 大家都晓得，像杨仁山、欧阳靖武、李元敬、徐渭如，这个姜维农居士，都是在家菩萨，都是传佛大法之人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哎呀，我是在家的人呢，这佛法之兴衰与我没有关系，那就错了。在民国年间的时候，在家菩萨的贡献比出家菩萨要大得多。那么诸位今天读的这个经本，能够把科会进去整理的这么清清楚楚，都是在家菩萨们做的。华严经的疏抄新排的版本，这是徐渭如居士他们发现来做的，李元敬居士主持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做起来，这是校正本了，比藏经里面原本那做起来的时候要畅通的多了。人家也可以说是毕生的经历，把科判变成表解，再把经文给十几种不同的版本来校对，重新再排，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个疏抄。他们对这个佛法贡献这种功德真真是不可思议，都值得我们效法。在家同学一定要发大慈悲心，出家的环境没有在家好，出家修学相当的艰难，我们为了使佛法不要中断，在家菩萨就要发奋努力，续佛慧命，千万不要把责任通通推给出家人，通通推给出家人，佛法慧命会断绝，要学过去在家的菩萨，当仁不让啊，别的事情可以礼让，这个事情不要礼让。那么今天有个同学跟我说，他们最近印了这个维摩经，那底本也是从我们这拿去的，好像我们现在大概只有三四十本的样子，那么他印好之后啊，我问他要200本，将来我们把维摩经讲一遍，维摩经是在家菩萨经，讲一遍的时候让诸位在家菩萨。大家都学维摩章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在家菩萨。这一段大意就是如此。那么，这问到佛问这个。波斯匿王，你已经观察到了这个身呢是千载不停的，所以终于变灭。那么再反问他，你这个身体里头还有不灭的，你晓得不晓得呢？波斯匿王不知道，这就是代表着我们凡夫不晓得我们自己的身中啊有一分是不生不灭的。下面呢佛给他开示，佛言 我今是汝啊，不生灭性。这意思是，你既然不知道，我现在给你指出来。这个话呢，正是照应波斯匿王前面的提醒。佛说，大王，如年纪时见恒河水，那么这从比喻上也是就近取譬，因为这位大臣离恒河很近所以就近呢来举这个比喻，问他了，你在几岁的时候你见第一次见这个恒河水，就见到恒河。王爷，我生三岁，慈母惜我，夜七破天，经过此流二十几只是恒河水。那么他三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带他了去拜一个神像我们现在所谓朝山敬香一样就是拜这个七婆天。七婆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长命也就是长寿天。那么拜这个天呢，就是求长命富贵所以这个世俗人呢拜这个神的很多很多那么这是印度当时的风俗。一般凡是小孩生了满三岁的时候呢，家里人呢一定会带他去拜这个长寿天求长命富贵。他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想着那一条水叫做恒河。